母送过春风。我不明待秋儿 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绝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也。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，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节是鸟喧叫，如今又在那里叫，呵呵，鸟鸟鸟有听得寒了石母，偷儿啊偷儿，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石母是令人可恨？我恨偷儿啊！ 有下套，我心里不安。来自在太家的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龙是王。 魏王的船口照西亭，臣民今朝朝过娘娘去走，一家门要花人把腰当稳嘴，边行不得那金也曾把大面子害人，要不满盘看不斩，要再临那燕窝了命，想不忘走南阳东逃，西奔老皇兄啊，爹家在汾水，西村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，如今不念你小三年，该三月小三年，该三里小三里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三分三年三月，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孝报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，是蔡京亲弟们将之一顿，华人家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，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死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留恋，免得悲痛放大胆一步一步碎地，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